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要与您分享的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生活中的几件小事。首先咱们来说一件马季开车的小故事。1997年9月的一个晚上，马季开着他刚买的一辆二手尼桑，行驶在地坛附近的一条小巷里。这时昏暗的灯光下，一位大约70来岁的老人横穿马路，别看老人岁数不小，但跑的那不慢。马季一看老人跑起来了，是连忙猛转方向盘，车子是硬生生向前滑行了4米多。虽然没有撞到老人，可老人呢也被自己吓昏了。马季赶紧把老人送进了医院，幸好是没有大事，老人呢只是肘部和小腿受了点伤。检查结束后，老人笑着说：哎呦，马季老师，您是名人，我不怪您。马季笑眯眯地回答：您老可别这么说，我车开60迈，您跑61迈，这责任全在您呢。笑话一句三春暖，马季后来也和这位老人成了不打不相识的好朋友。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咱们来听一段马季郭启如何说的相声打电话。 电话人人都会打， 可不是吗？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是喽，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哎，很方便。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啊， 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尽量的节约时间。 对呀， 是吧？ 哎， 你别打起来没完。 是啊，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哎，个别人 哦，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既有浓厚的感情 啊，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且说呢， 哎，真有这样的人。 是啊，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哦，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打什么公用电话？ 就是啊。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什么事啊？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就这事啊？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1分钟解决问题了。 那可不是吗？ 拿起电话来， 嗯， 拨通了号。 嗯，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对， 郭启如先生在不在？ 就是我呀。 哎呦，郭老啊。 哦， 我是马季 啊。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是啊，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好嘞， 就这样啊。 哎， 不见不散了啊。 哦， 回见回见。 好，回见。 完了， 这也就有半分钟吗？ 就是啊。 嗯，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哦， 他没这么打。 是啊， 我给他算了算 啊，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就这点事打两个多小时？ 就是啊。 好嘛， 我给你学学啊。 怎么打的？ 拿起电话来。 我这是干什么呢？ 说拨号呢吗？ 拨号的。 喂，喂，喂， 又重新拨一回。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这 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67吗？我这是19234545啊。 你瞧这俩号码啊。 喂， 嗯，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嗯， 哎呀，嗯，不是老胡， 我没听出来。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嗨，嗯，不是老刘， 还不对呀。 哦，你是耗子。 耗子， 那人外号叫耗子。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逗着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那他哪知道啊？ 不知道你猜猜。 猜 猜不着，使劲猜。 使劲猜，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人家吧。 我姓啰，我叫啰嗦。 你是够啰嗦的。 哎，对对对，是我。 嗯，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哦， 嗯，喂，她是女的啊。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要唱。嗯，瞧什么？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等着打电话的。 那可不是吗？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你让人那边打去。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那甭提这名了。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净是废话。 讨论吗？不讨论。 人家没事嘛。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嗯，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对。 嗯，票价8毛1张的。 哦，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他这报账呢。 啊，什么戏啊？你猜猜。 怎么又让人猜呀？ 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对了。 哦，对。 不对，你乐什么呀？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人家吧。 歌剧。哎， 什么戏？ 刘三姐。 好，刘三姐。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嗯，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学一学。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行了，你来吧。 沧桑过啊，这边沧来那边河，山沟好比春江水呀、啊，不怕 叹弦外有多楼外有多。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嗨，白吃了。 啊，还没吃饭呢。 嗯。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嗯，准备了。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嗯。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净是废话。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嗯， 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嗯， 好不好？7:01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嗯，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怎么别来了？ 现在都8:30了。哎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打电话。话说有一次马季到湖北省黄石市演出，在他表演之前，有一位演员错把黄石市说成黄石县，引起了观众们的一阵哄笑。在笑声中，马季走上舞台，张口就说，今天我们有幸来到黄石省演出。这句话一下又把哄笑中的观众给弄糊涂了。正当大家窃窃私语的时候，马季解释道，哎，方才啊，我们的一位演员把黄石市说成县，降了一级，我在这儿呢当然得说成省，哎，给提上一级，这样一降一提，哎，扯平了。好，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特种兵。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什么病？ 我给他起名叫特种病。 我头回听说呀。 这种病人呢， 啊， 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嗯？ 哦， 你学磨我干嘛呀？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不不， 嗯， 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是吗？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怎么？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 嗯嗯， 你看咱俩穿的衣服 啊， 一个样， 一个样， 个头一个样， 嗯， 胖瘦一个样， 对，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儿。 嘿，这什么意思？犯病？这怎么就犯病了？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 哎， 啊，他就这么长的呀？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哦，不不不 啊， 我再好也没你好。 嗯，这就没事了。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的挺多呀。 不 啊， 再多也没你多。 哎呀，你贡献很大。 再大也没你大。 大家反映你干的不坏。 再坏也没你坏。 对客，什么叫我比你坏？ 这不你说的吗？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这不调走了吗？ 调动工作了。 哎， 调哪儿去了？ 调省里去了。 嘿呵，你为什么到省里头？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调省里干什么？ 当局长了。 嘿呵， 什么毛病这是？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眼睛又红了。 要当局长，咱们大伙儿全当局长， 没听说过， 公平合理吗？ 像话吗？ 怎么了？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个别的也好办。 怎么办？ 大家坐下抓阄吗？ 哎，这 抓阄， 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这也吃大锅饭呐？ 什么叫大锅饭？ 啊、 嗯？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人家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 我也大学 毕业， 没考上。 哎，没说一样，人家年富力强，才30来岁。 我20年前 啊， 我才20多岁。 像话吗？这个人家群众关系好，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是吗？ 你去打听打听。 怎么着？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怎么回事啊？ 今年我没上班。哎， 想吵找谁去？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这都不叫理由。 我告诉你说吧， 啊，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怎么呢？ 怎么呢？ 嗯， 我要揭发他。 揭发 他有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 他作风问题。 什么作风？ 男女关系。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啊，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我不是那样人 啊。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十来年了 啊，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你怎么不管呢？ 我就盼着出事，我好看热闹。哎， 幸灾乐祸呀。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嗯， 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好啊， 派出所也不管。 那为什么呀？ 人家是两口子。 废话，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这叫人言可畏啊。 嗯， 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掉在黄河里他洗不清。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 比这还要厉害啊。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我呀， 啊， 上次出国了， 呸，又来劲儿。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眼睛又红了。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没听说过。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那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哎， 论工作需要 啊， 也轮不到他头上。 怎么呢？ 要讲工作需要 啊，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张总怎么了？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 哦，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是吗？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为什么呢？ 张总 啊， 不就是 啊 去年死了吗？ 嗨，那怎么去呀？ 那应该 啊， 问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王副总怎么了？ 我们培养的 哦， 50年代大学生 是吗？ 技术上是尖的 哦，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为什么呢？ 人家不就是 啊，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哎，这全是废话。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别人换谁呀？ 比如说 啊， 怎么不换我去呢？ 换你去呀！ 啊， 你去没用。 谁说没用啊？ 怎么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啊？ 就为这个出国呀？ 我不是想出国 啊，出国有什么意思？ 怎么？ 我不羡慕那个。 是吗？ 出国 啊， 哼，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是 啊，时差还不适应呢， 哎呀， 语言还不通呢， 嗯， 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废话。 我不愿意出国。 真的？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 哦， 你们有人写信说请我马上出国， 你都不去。 也没人写的信呢。 哎，还是想去啊。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这也不叫理由 啊。有我在这儿， 嗯， 我让他出不了国。 怎么着？ 我揭发他。 嗯， 他有问题。 他又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啊？ 啊， 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 啊， 以权谋私， 嚯， 通财物价。 说行了，行， 够分量了吧？ 什么叫够分量？ 嗯， 这事儿你瞧见了？ 我瞧见了，还用瞧？ 嗯，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啊！ 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 哦， 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那为什么？ 我没人钱。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那领导接了信来找你查证核实。 嗯，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怎么呢？ 我那封信 啊， 底下没写我真名。 你写的谁呀？ 我就写的赵岩。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那叫地道的匿名信。 这叫一封信8分钱。 嗯， 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嗯，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晚期患者什么样？ 比这还要厉害。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我呀， 啊， 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又比我多呀？啊，多15块 啊！ 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 嗯 啊，为什么让他多？啊，因为什么？ 人家贡献大， 贡献大。 哎， 我就贡献小吗？ 怎么？ 没功劳我有苦劳， 嗯， 没苦劳我有疲劳， 嗯，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那管什么呀？ 啊，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 嗯 啊，有我在这儿 啊， 嗯。15块钱呢？ 啊， 让他拿不成， 我揭发他有问题。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什么我就知道啊！我替你说呢， 他确实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啊， 他这人，他有野心，他要害人， 他要害谁呀？ 他要害我， 害你？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哦，怎么回事？ 啪，一刀两断了。 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说什么来着？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一分为多残忍啊。 行了 行行行行行， 什么？ 那是要害你啊。 什么？ 那意思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那是要害我。 不是害你， 就是要害我 啊。 我想办法报复报复。 你打算怎么着？ 有的是办法。 怎么？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打电话呀？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哦，怎么回事？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让汽车给撞了。火车又压了一下。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怎么这么热闹啊？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医院在哪儿啊？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公开造谣啊。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还打？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 嗯，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怎么？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死了？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 哦， 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上哪儿啊？ 在那个黑龙江佳木斯呢。 哎，缺德不缺德？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又打？ 你是赵岩吗？ 嗯，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晚上八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一块儿犯病？ 犯病犯得很厉害。 是吗？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医院在哪儿啊？ 在大连呢。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我想想想 啊， 你这是要干嘛呀？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对呀。 我让他这俩钱啊全折腾上车先生了。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严重是什么呀？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在一块儿了。 那就对着呸呗， 谁都不服谁呀。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呀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 呸， 俩红眼病撞上了。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呸。 哎， 这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呸！我处处比你高。 呸！ 我事事都比你高。 呸！ 我觉悟比你高。 呸！ 我热情比你高。 呸！ 我干劲比你高。 呸！ 我质量比你高。 呸！ 我效率比你高。 呸！ 呸！怎么着？我血压比你高，这还嫉妒呢？ 这就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特种病》。不知您留意到了没有啊？马季的相声中经常会出现馅儿饼啊、红烧肉啊、炸酱面呐、这几种美食，他们呀，都是马季的拿手绝活。马季烙的馅儿饼人称是马家馅儿饼，皮儿薄馅儿大，油多味鲜的，堪与马季的相声媲美。马季的母亲在世时常以马家馅儿饼招待至亲好友，而马季的手艺呢，朋友们给了这样的一个评价，只比老太太略逊一筹。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改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传统相声，这段相声本来叫做八大改行，后来相声大师侯宝林经过加工整理，提炼出来三个戏曲曲艺演员改行的故事进行演出。解放以后，侯先生又推出了一个有关改行的段子，卖包子。今天呢，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这段卖包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八大改行啊，最早就是说有八个戏曲演员改行的故事，后来在表演的过程中发展丰富到了14个改行的故事。这14个故事包括唱十不闲调子的改行卖切糕，京剧老生改行卖馒头，改卖豆汁儿，河北梆子的老生卖酸梅汤，还有比如京剧青衣改行卖花，京剧武生改行拉洋车卖包子，唱地方小曲帮帮佛的改行去卖杏了，唱莲花烙的改行跑堂了，京剧花脸改行卖硬面饽饽卖馄饨，唱京韵大鼓的跑去卖粥了，京剧老旦改卖青菜，京戏的花脸卖西瓜等等。侯宝林整理的传统段子改行，就是从这14个改行的故事中挑选出了唱京韵大鼓的改行卖粥，京剧老旦改卖青菜，以及京戏花脸改卖西瓜这样三个故事。解放后呢，侯宝林又将京剧演员改行卖包子的故事整理了出来，下面呢，我们来听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哎，我们呢？ 嗯， 我们是初学。 哎，您别客气了 啊！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哦。啊？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嗯，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看见过，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啊， 还是个作家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大作家。 我还大作家。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最近呢？ 啊， 最近什么也没写。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没写。 哦，嗯，那也算作家。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净在家里坐着。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哎，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这倒实话，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那可不嘛，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我呀， 啊， 是初中四年级。 哎， 这就不错。 现在别说了 啊，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哎，这是实际情况。 怎么呢？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搁一块儿。对对对。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那时候没念过吗？ 小时候我们家穷， 嗯，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是啊， 捡煤糊。 嗯，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捡那个煤渣。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啊，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嗯，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没看见过， 想进去瞧瞧 啊。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连看看都不让。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好。那能传染吗呢？ 后来呀，学相声 啊，作艺 还是照样受气。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哎， 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嘿， 嗯，你说我们这个做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啊， 就为这个生活， 为了嘴， 哎， 嗯，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买票的主少啊。 那倒是，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哎。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哦，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穿军衣的别问，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穿马靴的别问， 穿马靴的怎么了？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嗯，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这倒是麻烦了。喂，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日本翻译。 好，那更厉害了。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啊，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这也不能问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怎么样？ 带在兜里头， 嗯， 露一点边，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嗯，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哪机关的。 啤酒瓶子盖。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这位是假的 啊，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那就麻烦了。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嗯， 你看这位，您这有票吗？ 票呢？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这就完了，不问了。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火 认识我吗？坏了。 嗯，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怎么呢？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你就说认识他呀。 认识 啊？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这叫打人呐。 哎 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嗯，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您说多可恨。 嗯 啊，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那是啊。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哎，对。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哎，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啊。这什么叫皇气？ 受皇上的气啊。 哦，皇上。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后来盼着呀，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那就好了。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还是受气。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嗯，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是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就那家伙。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啊。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他就是为搂嘛， 大摆宴宴。 嗯， 那堂会戏很讲究。 都找的谁啊？ 都是有名的演员 啊。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哦，唱莲花落的。 好 啊，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啊， 开场先得打家伙， 哎，拉架子， 哎， 嗯， 完了是个群唱， 对， 先唱几句吉祥话。 怎么唱呢？ 是这样唱， 嗯， 一上台来戏留神 儿，抢 一边财神儿一边戏神儿， 抢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抢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儿， 抢 聚宝盆儿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抢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儿， 抢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啊、 怎么样，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对， 是这样唱的、啊、对，这是八句的。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哦、 前边也得来四句。 那怎么唱啊？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强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强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强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斗斗斗起斗强， 对， 句大纲。 哎 哎，唱得好。 那天京戏也好，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啊，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啊， 还有周信芳先生。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嗯，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什么病啊？ 过力受风重感冒。 哦，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嘿，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嗯，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本想不来呀、 啊，啊，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呀、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哦。唱的怎么样？ 唱的好啊。 他不是有病吗？ 嗓子不大好、 啊、 感情足、 哦、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 儿。好、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给骂急了。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啊，唱完了不给钱， 让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你说这一年不唱，一人受得了吗？ 那吃什么呀？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哦，全都改行了 啊。 都谁改行了？ 抓阄照改行了。 唱莲花落那位 啊，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卖切糕。 那外行行吗？啊， 是啊， 外行不容易、啊、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嗯，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啊， 转胡同。 哎， 吆喝很简单。 嗯、 啊、小枣切糕，江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吧？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抓阄道他不吆喝 啊，他怎么样？ 他唱， 唱， 嗯， 唱是哪段啊？ 唱这个卖切糕，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现编的词儿，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打切糕， 哎， 嗯，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嗯。 我的切糕刚正得， 强，这怎么意思？ 变两块了。 哦，切开了。 枣儿倒比豆儿多， 强 又小了一块。 好，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 强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豆豆的起豆起豆强。这切糕呢 满成波鱼了。 好，全做烂了。 是啊，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不容易。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金少山。 哦，唱花脸的 也改行了。 他干什么去了？ 卖馄饨。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是啊，挑挑卖馄饨 啊， 这个买卖顶累人了。 哎， 头天就得折腾。 是啊，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嗯， 一挑多少东西。 嘿， 这一条头了是个火炉， 嗯，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嗯，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左炉啊， 后边是个柜子， 嗯，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哎， 下边是个大水桶， 嚯，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那挑出去吧， 他就唱上了， 唱上 了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唱哪出啊？ 卖馄饨， 这咱也没听过， 也是现编的词儿， 啊，怎么唱呢？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这 个，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着紫菜冬菜虾米皮着醋白饶，要火了板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仓。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嗯， 爸爸你来吃啊。 啊， 小孩一看他， 嗯，乐了， 哎， 哭了， 他倒乐了，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呀，啊， 是吗？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也改行了。 他卖什么去了？ 卖包子。 哦，卖包子去了。 哎，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是啊。 讲究吆喝呀。 卖包子分两种。 哪两种啊？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嗯，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哦，这么两种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吆喝包菜 啊。是 包菜，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小孩吆喝好听 啊。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音乐性还挺强。 是啊。嗯，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他不会啊。 嗯，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嗯，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哦，摆个摊儿。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嗯，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呵呵，卖包子。 哦，说话还热味儿。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嗯， 怎么卖包子了？” 是啊， 有人知道的。 嗯，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嗯，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嗯，得罪谁了？ 有势力的那个， 嗯， 还得瞧瞧。 谁呀？ 得罪那原子了。 哦，原子。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那家伙，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是啊，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哦，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哎，全买了。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嗯，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受感动了。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嘿，挺照顾他。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哦，让他唱一段 啊。 他唱了吗？ 唱了。 唱的是哪出啊？ 是卖包子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啊。对。 怎么唱的呢？ 列位乡亲， 扛来的扛，一切的扛， 未曾开眼泪难忍， 向 尊神列位老乡亲， 向 只因劳累得了病， 他 因此得罪这当 传的人， 讲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 讲 无奈做了小商人， 讲 我这包子是好白面， 讲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 讲 可怜我做一人， 恐怕 早死啊， 讲讲讲讲嘞讲哭包子呀， 这拍成馅饼了。 是， 这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曾经表示，自己啊非常喜欢有关改行的作品，因为他表现了当时艺人生活的艰辛困苦。而旧时艺人们创作表演这些段子时，这立场也是很鲜明的，目的就在于揭露封建统治者对艺人的压迫。通过这些相声，我们也感受到了旧社会艺人们的辛酸的幽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为您送上那英演唱的这一首《辛酸的浪漫》。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依偎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怎能记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地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心酸啊。